仲有咧就係、是、人民日報啊，間中會睇，因為我哋冇攞到大陸嘅人民日報，好好遠。咁啊，憑呢啲信息，咁啊聽電台啦，咁樣樣嚟掌握國家嘅情況。咁所以好清楚地知道某個做法一定係有嘢想喺後邊講嘅。所以呢次跨國亞立剛呢套嘅電視片四十集，又拍埋背景。又用正在拜登当选就职的时候，而且那晚呢本来就是播到上金岭的苦战，即是双方是数以万计这样死的、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是死几万人三万多人的，那句几个山头咩537.7高地啊，539.2高地啊，嗰阵时我哋睇报纸咧，就真系咧背住呢啲高地嘅名，因为上金岭嘅战争咧系的确系令所有我哋观察呢场即系朝鲜战争嘅人咧系好引导我哋嘅精神注意嘅。咁呢套戏好传出嚟嘅信息咧。我認為都是想反映了現在的中央政府，習近平的這一屆的政府想告訴我們聽些什麼，而我很強烈覺得他是想跟我們澄清一些這二十幾年來開放改革之後很多的雜誌講出來的很多的、故事，咁呢啲故事，我哋有理性人就知道，佢冇理由知道人哋两公婆点倾偈噶，系嘛？咁呢啲梗系穿凿附会噶啦，咁所以我一般嚟讲我就冇好着重睇，但系有啲好严肃嘅嗰啲嘅作者所作嘅书咧，我都好认真睇。咁睇呢套电影咧，我就睇到喺处澄清紧几个历史嘅问题，你信？唔信係另外一件事，呢個係中國第一次，我相信係相當官方嘅觀點嚟澄清呢個問題。一個就澄清毛澤東個仔嘅死嘅問題，因為過去幾十年坊間嘅好多嘅傳說都係講到毛澤東因為個仔喺彭德懷身邊保護唔好，又結果咧就死咗，於是毛澤東對佢結好大嘅怨，即係。我記得有一本書咧係好詳細描述呢個講法嘅，嚇、啊，即係講呢個毛澤東想俾個仔毛岸英跟住彭德懷立戰功，嚇、啊，如果係立咗戰功嘅時候咧，有利於佢喺中國嘅地位等等好多嘅描述。咁但係呢套片咧都有講呢個好細緻講呢個情節，講毛岸英點樣死，彭德懷嘅反應，毛澤東嘅反應。中央的處理怎樣不講給毛澤東聽，直到後來一場大戰役勝利，先將大戰役勝利的報告加上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死的報告夾在一起給毛澤東看，這些呢是很細緻描述毛岸英死的過程和彭德懷毛澤東之間的那個的互動，咁啊，毛岸英點樣跟彭德懷去朝鮮，嚇、啊，去到之後佢係做佢秘書，然之後改名叫做劉永福，嗱呢啲係我哋唔知嘅，嚇、啊，咁戲裏邊就講佢改咗個代號，叫做劉永福，劉秘書，咁當呢個劉秘書燒死咗之後咧，所有人見到彭帥彭總咁緊張。大家就問點解會咁緊張？咁後來先知道，嗱鏡頭啊冇講嘅，戲裏邊冇直接講話俾大家聽，呢個係毛澤東個仔，冇呢啲鏡頭嘅，冚唪都係即係跳過咗嘅。但係成套嗰個故事咧，就想釋翻澄清翻毛彭之間唔會喺呢個問題上有其他嘅恩怨，因為毛澤東講打仗。就是會死人的啦，咁 咁當時呢句説話當然好冠冕堂皇啦，嚇係咪真係咁講？我哋唔係好準確咁知道啦。戲劇啊，總會有啲加工噶啦。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嘅隔氣彎管內有足夠嘅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这套的片有40集咧，咁长，我拿了很多镜头、很多情节出来咧，我觉得里面是有信息喺度。啊，譬如说讲到美国的体制、管治体制的某啲嘅，我哋系嚟睇觉得。有它很先進的地方，很制衡的地方，將帥之間很制衡的地方，民官對軍事官員的管治的權力分配，這些呢，我覺得在這樣的電視片集，在 CCTV 在夜晚黃金時段這樣播出來，現在看的中國同胞會怎麼看呢？最少可能好多有知識嘅人就會覺得，咦，佢哋嘅制衡好好喎，嚇呢種係一個好嘅制度喎、啊，咁好啦。咁啊，鏡頭如果講翻無流周珠處理彭總嘅過程，咁又有佢嘅特色喎、啊。呢、這個就主要就講幾個情節，而我哋過去睇好多書嘅時候咧，都知道有呢啲情節，但係嘅描述呢、這個。是很形象的。第一很值得要敘述的，就是彭德懷在這個梁興初，即是梁大牙將軍統率38軍，第一場仗打得不好敗了，被彭德懷鬧到狗血淋頭的時候，第二場仗梁興初大勝，而且也勝得好慘烈，而且個戰役係好關鍵、好關鍵嘅時候。志願軍司令部寫個報告俾中南海，寫好曬之後俾彭德懷睇。彭德懷睇完之後再諗，佢好，我要加個説話上去，然之後攞嚟加一個説話上去。嗰、那個説話就係咩？中國人民志願軍萬歲，38軍萬歲，彭德懷。嗱，講一個軍萬歲咧，係本來係犯忌嘅喺政治上。咁呢個報告咁寫嘅時候，其他志願軍司令部嘅人都你眼望我眼，喂，應唔應該咁寫啊？彭總咁，彭德懷話：我負責，我簽呢句説話，我簽。咁於是咧送到中南海，咁啊細鏡頭細緻就描述嚇、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對呢句38軍萬歲都有眼望眼嘅感覺，然之後朱德元帥咧，佢話好，我同意，我簽。咁時咧就簽咗38軍萬歲呢個講法。鏡頭去到毛澤東度，毛澤東睇個報告，眼神凝視咗一陣，諗一諗，再睇，再諗一諗。然之後展開眉，展開眉頭，彭總性情中人。嗱，性情中人即係話咧，佢係按照自己嘅 mood 啊寫呢份報告，所以先會寫出38軍萬歲呢個講法。後來38軍就叫做萬歲軍啊嘛。呢次前幾年重組整個呢、这個部隊嘅組織嘅時候咧，38軍重組。而且是由習近平授旗給38軍重組38軍， 咁我當時一睇，哇！習近平嚟重組38軍，呢度有信號喺處喎。38軍就喺朝鮮啊，同美國搏到咧死剩冇幾多個人，嗰支部隊嚟喎，嗰個番號嚟嘅。咁所以我喺2017年嘅時候喺電台度聽到聯合國話中國政府今年嘅新年歌曲係唱一條大河，即係我的祖國。我就同我身邊啲人講，我話弊啦，中美關係有麻煩啦。我喺呢個時候播呢一首歌，係 means 中美關係有啲嘢咧撞緊啦咁。咁後來到習主席整頓軍隊，班旗俾38軍，我話：哎，呢度有嘢啦，嚇！呢度係有信號喺處。嗱，你哋想下，如果呢次唔係拜登贏咗，係川普贏咗，可能雙方嘅關係係會緊張到凍乾戈嘅，南海問題、台灣問題都可能會凍乾戈嘅。咁而家會唔會凍就唔知啦，仲要再睇啦。但係成套嘅呢套片喺正呢個時候，喺美國政府交接嘅時候，由頭咁樣播，裏邊出嘅細節係好值得我哋思考，所以我點解要花咁多時間同大家講戲經呢？咁就係因為我覺得裏邊有強烈嘅中美關係嘅信息喺度，就唔係淨係用文字嚟講嘅。好似對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對李奇毅、對馬克亞瑟、對所有呢啲，都係用一種正面、理性、客觀嘅敘述。呢啲好明顯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影響來的，因為我們看看現在劉學也好，王沪寧也好，習主席身邊的親人也好，都是在哈佛讀書的，所以你會看到一種很理性的敘述和宣示，我覺得是回歸理性。譬如其中有個鏡頭我又很注意的，就是講到呢個喺整個戰爭裏邊第五場嘅戰役定第幾場，我唔記得好 sure。所有嘅士兵一個連全部冷死曬，冷死在-40°C，因為衣著單薄，因為糧食唔夠，能源唔夠，我哋嘅志願軍嘅士兵。全個伏擊嘅連隊嘅團隊全部死曬，凍死曬喺山頭。而美軍第115師嘅師長係個少將嚟嘅，就係佢嘅伏擊對象。經過，咦，上面好似有啲怪異，就上去睇一偵察，原來係志願軍全部凍僵咗嘅嗰啲屍體。呢位將軍見到其中一個士兵是瞄準，即是伏擊的姿態的揸槍，然後在見他手裏面有捏實一張紙，他呢就在他手上挖張紙出來，然後看到裏面是幾個中文字，他就問誰懂中文，於是呢他身邊的人就有人說我懂，就拿來讀，我們唸出來吧，他讀出來，內容是什麼呢？那張紙就寫我今天會在這裡為國捐軀，我哋冷死死噶啦，但系来生再做夫妻。嗱，呢个镜头，嗱，我唔知有几多戏剧性嘅加工，我唔敢话一定冇戏剧加工。但呢个镜头，那个将军睇完之后，将张纸折翻好，塞翻落呢个尸体嘅手上边，然之后大家排队，就向呢啲志愿军冻死咗嘅士兵行军礼。他就話：呢個係我哋可敬嘅對手，佢哋為佢哋嘅國家付出佢哋嘅生命。嗱，呢啲鏡頭大家要注意，其實係一啲政治鏡頭嚟嘅。呢個政治鏡頭就想話俾睇戲嘅人聽，美軍都係可敬嘅對手，所以識英雄重英雄。美軍一個將軍可以向全部冰雕咗嘅这个志愿军士兵行礼，后来这个年就叫做冰雕年， 冰雕连全部死晒嘅。咁但系个镜头系嗰个美国将军向呢个冰雕连嘅尸体行军礼。嗱，我觉得呢啲信号绝对唔会系无缘无故嘅。呢啲信号系充满着好了解美国嘅人、美国嘅学者、专家、习先生身边嘅参谋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嘅审核呢剧本嘅时候，一定系有好多好高层次嘅人嘅参与，因为唔会话随便将喺中美好极度对抗嘅情形底下，将对手作咁人性、咁理性，而且系互相尊敬嘅一种咁嘅表述。我想拍过任何电影的人，做过任何这些活动的人都知道，后面一定有 hidden 的故事是想告诉中国人听。这句说话就是大家要互相尊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现在不是想煽动中美两国打餐死的定原子弹炸死他。不是这样。当然有一个镜头呢又是很重要的。就是讲到毛泽东。即係個鏡頭就係話，聽到有用動用核武器，毛澤東就話：你掟你嘅原子彈，我掟我嘅手榴彈。嗱呢句説話本來就好可笑嘅，原子彈點同手榴彈可以平級呢？但佢意思就話：你係強過我好多噶啦，我就打手榴彈都同你打。咁事實上喺整套呢個電視片集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就非常之實事求是。嗱，咁我又講下呢啲場景啦。嗱，我覺得呢場景點解要細緻描述呢？我認為係一啲中國對美今後嘅態度嚟嘅。 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可不改痴恋的人为。都识上台睇，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得当这条难题，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津桥。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油麻地金粟街因为有工程，金粟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的快线，以及是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一段的慢线咧，而家都是分别封闭噶。所有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暂时禁止由金粟街左转入炮台街。咁最后喺青屿干线，因为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出九龙方向近大屿山桥塔嘅部分慢线咧，仍然系会封闭。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寻常的。 世卫指出，酒精是唯一一种对精神状况有不良影响和产生依赖的物质。 香港控酒联盟召集人麦善平， 所以联盟促请世卫采取主导，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蓝本，制定全球酒精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因为知道呢啲嘢咧。到你將來聽新聞的時候，你的背景 會可能 有所聯想。我剛才講到在這套的片集裡面，對美的那種戰術是並沒有醜化妖魔，而是實事求是、理理性性地講。其中講到彭德懷將軍，我覺得整套片的主角就是彭德懷。大家知道在所有親中的人士，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在過去的幾十年，對毛澤東的一個有所質疑的地方，就是為何會對劉少奇、彭德懷那些這樣的態度呢？其中尤其是彭德懷，你知道彭德懷的在1958年的廬山會議的蔓延書，就引出此後一段時間的中國內部的個政治波濤起伏，直到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們都是很注意彭總的情況的。現在這套片裡面基本上以彭德懷做主角，其中有幾個鏡頭、幾個情節是很值得我們注意，他是想傳達一個什麼訊息呢？譬如像舉個例，當上面中南海要他們打入漢城之後，越過三七線執行史達林的命令，直到南部統一朝鮮，即是要採取這個戰術的步驟，完成這個戰略目標。鏡頭就有彭德懷和蘇聯的駐朝鮮的大使的見面的拗撬。這個拗撬呢，是牽涉到對那段期間戰場的估計，因為彭德懷在寫報告給中央的時候，志願軍司令部寫了個報告，彭德懷說我同意，不過我要加一句說話，於是他拿回個報告來加一句說話上去，這句說話就是著名的、很著名的說話，飢無食，肚餓無嘢食，寒無衣，冬無衫着，士兵又冬又餓，會冷死的，搞不定的，我們是沒有能力做這件事的。好了，這個飢無食 韩无依呢六个字加咗落去志愿军司令部报中央嘅报告里边，中央嘅领导人坐低嚟倾，睇到呢几个字，毛泽东用咗好长嘅五六日嘅时间都唔答复，即系喺处犹豫紧。好明显，讨论嘅结果就系、是，即系彭德怀反对直落。他说我们没有三宝食，供应不足，怎么去啊？咁镜头又讲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他的大使说彭德怀不肯南下。斯大林想了一轮之后，镜头啊就说前线是彭德怀指挥的，听他的啦。咁呢度亦都讲到中苏的关系，同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对苏联不是样样都言听计从。所以呢，关于越过三七线直落这个行动呢就停了。这个就牵涉到这套片想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听，我们跟美国是没得比的，它是十倍我们的这个物质力量，他们的军队很打得。当彭德怀知道李强是将军调来前线的时候，他立刻叫他参谋人员，麻烦你跟我查一查李强是将军的所有背景。然后镜头就说，彭德怀开会的时候说，李强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他现在在他的老师马克阿瑟校长，西点的校长的指挥底下，他们之间一定会很和谐，而且一定会好听马亚瑟的命令的。嗱，呢度系伏笔咗一句，伏笔咗个内容啦。后来李强系并冇执行马亚瑟嘅命令，系直报美国总统呢一件事咧，亦都系前后呼应咗。嗱，呢啲虽然系讲戏剧，但系事实上你会睇到咧，好多嘢喺中方嚟讲，彭将军嚟讲，唔认为佢嘅对手系豆腐，佢认为佢讲。李奇毅参加过诺曼第登陆，解放法国，跟住到亦波河，佢话都系身经百战嘅猛将，切不可低估。嗱，而家喺嗰阵时嚟讲，美军对我哋中国嘅将领咧就唔识嘅，即系唔知佢系边个，即系呢班全部都乡下佬，系嘛？亦都唔知佢阿甲阿乙阿丙阿丁系咩人，因为冇背景可查，冇 C V 嚟查嘅。因为我哋嗰啲冚唪都系搞革命打出嚟嘅，所以查唔到佢咩军校、咩将军、咩嘢，冇呢啲嘢。所以喺美军嚟讲，系非常之睇低中国嘅力量同埋部队。由最初低估咗中国会唔会过境，第二低估中国有几多人，第三低估中国嘅全面嘅参战，最后低估中国嘅战斗力，系一连串的低谷先形成美军在朝鲜的情况的处境这么糟糕。所以在我们那时五十年代的时候，哈拉克这句说话也都是很出名的了。我是唯一的在美国军事史上没有打洋仗就要签和约的将军。当然也都当时有些军事的书评论书讲，美国人认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在錯誤的揀了錯誤的對手，結果就打出一場這樣的。在亞洲，本來美軍在歐洲、在亞洲都是橫掃的嘛，在二戰，但是結果就在朝鮮。所以套片就說，中國軍隊在這場仗打出自己的國家的氣派，也都使到中國人民站起來。這一個呢就引述了習近平嘅最近嘅一啲講話，其中有啲講話係紀念朝鮮戰爭，有啲亦都嚟到香港講過嘅，就係話西方人再以為船堅炮利，打幾炮我哋就跪低就投降，呢個日子永遠過去。我哋會好尊重你哋，我哋唔會惹事，但我哋唔怕事。嗱，所以成套片嘅你可以話，这套片是有心去洗中国人民的脑，去有心澄清一些东西， 但無論點都好，我哋作為當時有觀察嘅人，事實就係一個對十幾個嘅國家，事實就係全面地抗擊咗，而能夠喺三八線大家坐低。嗱，呢套片亦都澄清咗我好多嘢。我以為我當時細路仔啦，就係中學生啦，以為當時大家一齊執執坐喺度開會，有呢啲場面。但係後來簽約嘅時候咧，原來係各有各簽。彭德懷喺佢嘅司令部簽，呢、這個美軍有美軍簽，嚇南韓好耐都唔肯簽，嚇仲搞出一啲小事件。咁結果咧，克拉克將軍就講：好，等中共教訓下佢。咁結果咧，最後一場仗咧就係中國部隊全簽朝鮮嘅幾個南朝鮮嘅一啲即係好低單位嘅部隊。咁啊～鏡頭就結束了整套片，我覺得這一套片的信號概括呢，一個就是對美國，我們不是想跟美國前鬥難打，我們尊重美國它的體制、它的成就、它的科技、它的軍事，但是你不要惹我，你惹我的時候呢，我就不跟你客氣。這個精神很清楚。另外非常實事求是，我們國力還遠不及美國。那時候雖然說的50年代不用說了，是一比十都不止了，但儘管現在都未必說中國的國力就會抵得住美國。所以以美國全球的佈局的力量和中國只能夠地區佈局的力量，中國地區佈局的力量可能能夠迎擊美國，但全球呢，中國是沒有能力向美國有任何的挑戰的。所以這些都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那我覺得比我在以前小孩子青年的時候看到的國內的那個宣傳介紹的情況呢，就差很遠了，是充滿了理性科學的講法，而不是一種簡單的煽情的講法。所以我為什麼會即係希望我哋嘅聽眾最好攞呢套片，佢好似網上又有，度都有嘅，睇下詳細睇下，未必你哋能夠好似嗰啲熟悉背景嘅人睇得咁清楚，但係點都好，係俾我哋知道我哋嘅國家對美唔係想鬥到底，而係想和則兩利，合則共贏，係呢一個態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正如呢套片讲，谈判唔系讲出嚟嘅，谈判系打出嚟嘅，谈判系实力嘅出发，冇实力冇和平冇谈判嘅。咁呢啲咧都系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总结出嚟嘅经验。但无论点都好，喺呢一个咁嘅特定的時間空間，美國政府交接的空間，所有這些信號，尤其是我覺得始終我未能夠解到的，就是為什麼1月20號晚本來是播上金嶺的，抽了出來就播了反貪防腐的紀錄片。我覺得這裡是不是有什麼信號在裡面呢？因為那晚凌晨中國政府就宣布制裁蓬佩奧，他們28個人其實就是將拜登和舊政府 劃出來，不關你們的事。跟著華春瑩就說希望的天使、和平的天使早點到來。這些都是中國很積極地向美國 表示想大家向和解嗰度去行。咁事情會點咧？唔知道，因為始終幾個大裂仲棘喺樹，一個就係經濟問題。事實上，美國係冇辦法去解決自己內部嘅經濟問題，嚇佢嘅社會嘅貧富問題，佢嘅AI 的那些大公司壟斷全國的問題，已經是政府都要他話曬事嘅啦，即係嗰啲即能夠控制到咁犀利嘅啦。咁所以美國自己好多問題要解決，中國自己亦都好多問題要解決。因此點樣能夠坐低落嚟有得傾咧？咁所以 Kissinger 先生就講：快啲唔該兩方面嘅人促使大家坐低嚟講，對全世界都好，對中美兩國都好。而家唔係一定要去搶邊個第一、邊個第二嘅時候。當然數據就話俾我哋聽，如果2021年美國控制唔到自己嘅疫情，或者要全力控制疫情，佢嘅 GDP 一定增長唔到，能否去到正數都唔知。而家全球除咗中國之外，個 GDP 都係負數，而中國2020年係二點幾，2021年咧最近公布係10作為一個目標，即係兩個拉埋一年咧就係6%到。咁我睇香港有啲專家就講，許晶先生就講，佢話可能我哋咧會達到美國80幾以上嘅 GDP， 甚至去到90% 以上。咁你知道過去有一條咁嘅定律，話任何一個強權，佢嘅力量接近美國60%咧，美國就要喐佢噶啦。咁而家中國如果去到80%，甚至向90%度接近 GDP 嘅90%度行咧，咁中美之間會係點咧？咁係採取和，抑或係採取鬥咧？咁鬥嘅時候，鬥到幾大嘅範圍，幾激烈咧？大家都係靜觀其變。當然當時我哋睇到拜登梗係著重搞咗疫情，處理咗自己先，因為死嘅人仲多過二戰啦。咁點辦咧？咁嗱呢啲咧，我哋大家都有好多要解決嘅問題。所以中國有句俗語，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咁唔該將自己屋企部經咧就念好佢先，唔好去即係掛住去對人施壓。當然有人就講，喂，好可能到最嚴重嘅時候係靠呢啲對外戰爭爆出好大劑嘅嘢嚟解決內部矛盾嘅喎。咁呢個可能性的確係會存在，不過一定唔會喺中國呢邊，因為中國而家需要嘅係擴大內需、發展經濟，用人民生活更美好，用人民生活得更文明。所以我就覺得要發動呢啲咁嘅即係對人類有破壞性嘅戰爭嘅，一定唔係中國想做嘅嘢。但係中國一定要做準備，就係朝鮮戰爭嘅經驗教訓，冇能力抵抗你就冇得傾。所以而家你見到中國航母艦咧，係用一種組裝式嚟裝航母艦，我估計3到5年內最少要6隊嘅航母艦戰鬥群，先至能夠穩定整個亞洲嘅局勢。否則嘅話咧，戰火都係好容易會出現嚇。咁所以我覺得我哋睇講呢套片咧，其實好多嘅經驗教訓都係會用在現實嘅國際關係嗰度。喺50、60年代上世紀，我哋冇人會得到中共中央有幾多信息話俾我哋聽，點點點都係睇呢啲行動嚟猜測個後邊嘅情況係乜嘢。咁而家呢個情況出現，不過係有少少唔同。喺我最近嚟講咧，嗱，我哋知道美國川普咧就係由佢嘅 Twitter 嗰度去發布佢嘅消息。咁啊，中國政府好似習主席呢啲咧，佢亦都有佢嘅特殊嘅渠道，亦都喺網度去發布佢嘅精神、佢嘅意志、佢嘅想法、佢個目標。我呢度揾到一個喺央視新聞嘅，我特登掹出嚟，由2013年到2021年，每一個新年，習近平去中央黨校講課，第一課都係佢講嘅。佢講咗啲乜嘢？我係從中咧嚟推測、嚟思考中國政府想佢嘅國民、想佢嘅黨員做啲乜嘢，向邊個方向行？ 咁我睇到呢個係時間係2013年1月5日，佢就喺中央黨校就對於新進中央委員會嘅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嘅十八大精神嘅研討班嘅開班儀式，係講咩咧？係講堅持同埋發展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嗱，咁佢呢一課講呢啲嘢。第二課喺2014年2月17日。他就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关键就讲什么呢？就讲怎样做一个有正确自己治理自己国家的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的 term 呢，其实都是肯尼迪管理学院他們最近在全球推出的一種詞語來的，所謂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所以我為什麼覺得很多很多都是似乎看到哈佛的對緊中國產生的影響，譬如這裡2015年2月2日也都在這省級幹部的學習班那裡講怎樣要學會尊重法律、學習法律、守護法律、使用法律，咁就強調法治啦。到2016年1月18日嗰個第一課咧，就係講側重係講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嘅環保觀念。嗱，所以聯合國有啲國家就講，佢而家全世界嘅政府咧，最着重環保的政府是中國政府，是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沒有費這麼大的精神的。所以習主席在25號的講話裡面就說，他說呢，我們要在2030年響應聯合國的那個計劃，另外在2060年完全達到關於環保減碳，使到整個中國對全世界的環保作出的貢獻要幾大，個數據係要點樣樣？咁呢個喺達沃斯論壇咧，佢都強調。咁呢個就講環保啦。2017年2月13日嗰個咧就講從嚴治黨。2018年就講開創新時代嘅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事業嘅局面，而家有啲咩新情況？2019年就講總體國家安全觀。2021年1月11日，即係啱啱過咗冇幾耐啫，就講把握新發展的階段，貫徹新的發展理念，構建新的發展格局，將中國帶向一個新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新時代。在這麼多年我觀察中國的管治，我對現在的管治和它的績效我是很具體的，因為我的很多機構都跟它的績效有關，所以呢，我覺得我是有信心呢，我哋個國家想對中國人民、對世界人民作出嘅貢獻，咁當然你哋唔好話佢點解要搞咁多武器，點解要軍隊要咁，因為就係朝鮮戰爭嘅經驗教訓，不能打就冇得談，不能打就冇得和。咁呢個咧係我睇完呢套片，咁啊講到而家嘅一個呢個內容。 知道